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郑开元果真是在一个晚宴上，也果真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商务洽谈。他的手机呈关闭状态，摆放在桌面上。和他面对面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翰林集团的董事长罗成汉。这位跨国公司的资本大鳄向郑开元绽开着笑脸，说着动听入耳的热络话，那感觉就好像他们俩是早已换过帖子并且志同道合的兄弟。罗成汉说： 开元老弟，看上我这座翰林大厦的人不下十位数，个个都开价不菲呀，但是我罗成汉不肯出手，给多少钱我也不出手，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郑开元郑老弟那是第一个向我表达那意思的人，这就说明你郑老弟是我的第一个知音呢。还有我的翰林大厦，它不只是一笔资产，它是我罗成汉的一幅建筑作品，我必须把我的这个作品交到最懂得它并且最珍惜它的人手上，而这个人非你郑老弟莫属。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郑开元笑模笑样地问道。哎呀，罗董，您为什么这么说呀？小弟真的很想知道。罗成汉直咂嘴。哎呀，我说郑老弟呀，你都不知道你多么有品位啊！你看看你整的那个梅干山，再看看你整的那个湿地公园啊，那些原本可都是灰头土脸的塌陷地呀，可硬是在你郑老弟的手上变得容光焕发，而且还是那么的典雅端庄，这就足以看出你郑老弟的心气儿和品味。所以我罗成汉认定你郑老弟就是我的翰林大厦新主人的不二人选。郑开元一听心花怒放，他不知多少次设想过要成为翰林大厦的新主人，设想过有朝一日能跟罗成汉商谈这桩转让交易，毕竟人家是跨国公司，总有离开海川的那一天嘛。但是他郑开元没想到这场交易会来得这么快，而且是罗成汉主动为之，热情相邀。所以郑开元一接到罗成汉的电话，就立刻推掉了所有的安排。拥有翰林大厦是他郑开元的理想，他恨不得跑步进入他的理想王国。不过郑开元毕竟是郑开元，在走进理想王国之前，他还是本能地放慢了脚步。他问罗成汉： 哎呦，过奖了，罗董，好好的翰林大厦为什么要转手呢？难不成您不想在中国做生意了？罗成汉身子前倾凑近郑开元说： 郑老弟，你知道美国正闹的次贷危机吧？许多大公司都陷了进去，翰林总部也没能幸免，我们这是在断臂求生。郑开元明白了，罗成汉这话等于是向他传递了两个信息：卖掉翰林大厦实属不得已，条件是快速过户，快速转账。于是郑开元向罗成汉连敬了三杯酒，第一杯祝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了这么一场很有意义的交易，第二杯是祝他们的交易顺利运行，马到成功，第三杯是向罗成汉保证他郑开元会在所有转让手续办妥后的第一时间内将购买翰林大厦的款项全额付清。罗成汉未满意，跟着郑开元连干三杯，两个人当即就到翰林大厦去签订一应法律文件，双方公司的财务主管和法律顾问也都悉数到场履行职责，天亮之后就可以把双方签订的文件交到相关机构去审批备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翰林大厦新旧主人的交替转换就等着主管部门挨个改印了。最终罗成汉提出要求说，鉴于翰林大厦有多个意向性的买家，在正式成交之前最好对外保密，以免那些不愿失去机会的买家听到消息跑来跟他罗成汉磨叽，让他不好做人。他对郑开元说，郑老弟，我这么做是为了翰林大厦好，我希望把它交到一个最合适的人手上。哎，老弟啊，这就像嫁闺女，他必须保证他的亲闺女嫁的是个好人家。罗成汉说的情真意切，眼中竟有泪花在闪闪烁烁。郑开元不禁动容，诅咒发誓说他这方面不会对外透露一个字，单单就是为了罗董的这一份知遇之恩，他都不能辜负罗董，不能辜负翰林大厦。郑开元说，罗董，我要替罗董好生看护这座翰林大厦，什么时候罗董想到翰林大厦，您就回海川来看看，您都说了他就是您的闺女呀，我会把罗董这间办公室原样保留，等罗董再回中国的时候还在这里办公，希望到那时我郑开元的开元集团能跟罗董的翰林集团有更加广泛的合作。罗成汉激动地拥抱郑开元，好，郑老弟，我一定会回中国，会回到海川，会跟我的郑老弟好好的合作一番。罗成汉伏在郑开元的耳边轻声说，郑老弟，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只剩最后一个愿望。我知道你郑老弟的湿地公园里有海川最美丽最舒适的度假木屋，我希望离开海川前能在你的度假木屋里住上一宿。郑开元说，哎呀，罗董，别说住一宿了，住多少宿那都不是问题，我会关照公园保安，给罗董您提供一切便利，包括绝对的安全，让您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离开海川，离开中国，您放心吧。两个人的这场交易文件准备工作持续到了后半夜，临天亮的时候，罗成汉给了郑开元一个账号，那是一个瑞士账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 因他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他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他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乔柳山在寂静的湿地公园里漫步了好大一圈，在这个听得到自己脚步声的地方，他清晰地听到了自己所有的心声，这让他自感头脑清醒，并且目标明确。乔柳山有多久没有体味这种感觉了呢？打一回到海川，他就处在惶惑彷徨之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不安，让他难以决断。他既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似乎每个决定的后面都会有他意料不到的后果，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现在他终于知道了，他把他将要做的事情前后左右都谋划好了，他要向省公安厅的反洗钱部门举报翰林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利益集团，他会要求跟最高首长对话，否则他绝对不会交出齐力劳的证据 U 盘。他还会要求对他和齐力劳的妻子进行证人保护，以免像另外几位知情者那样遭遇杀人灭口，或者像他父兄那样遭遇车祸。当然，他还会如数上交罗成汉给他父亲的那888万。这可是一部险棋，可能毁了他的父亲，也可能有助于查清他父兄遭遇到的蹊跷车祸。无论如何，父亲对那笔钱一个子儿没动，不会是没有来由的，很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处置就出了重大车祸。至少齐力劳的证据 U 盘能够证明市委书记乔亚青在收下那笔钱之前从没有涉足洗钱，因为市委书记乔亚青的名字从来就不在那个分赃名单上。乔柳山打算天一亮就从湿地公园直接向省城出发，为了万无一失，他必须向郑开元借用一辆汽车，因为若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了，那么他那辆大众越野是绝对开不到省公安厅的，说不定还会像他父兄一样半路遭遇蹊跷车祸。乔柳山回到木屋的时候，客厅里的壁灯亮着，打开的冰箱前有个男人的背影，他以为是郑开元照例又来送当天的报纸和新鲜水果以及牛奶，连忙解释着自己的不请自来。他说他急需一个临时住处，就自作主张的来了。他说他打过郑开元的手机，可是郑总一直没开机，他还想说冰箱里的食物很新鲜，却突然发现此刻自己面对着的不是郑开元，是另外一张脸。方国峰直直的看着乔柳山，手里拿着一瓶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矿泉水。方国峰的样子看上去很疲惫，眼神中也失去了惯常的轻松调侃与满不在乎。只见方国峰把矿泉水瓶盖拧开后随手一扔，寂静的木屋里立刻出现一连串细碎的声响，弄得乔柳山心头一颤。方国峰满脸阴郁的突然出现，让乔柳山倍感惊恐。他从没见过方国峰这副样子，他这副样子即使不是个杀手也离着不远了。乔柳山屏息紧紧地盯着方国峰，心里想着放在手袋里的证据 U 盘，后悔没把 U 盘放在车上，否则他可以随时拔腿逃跑。只要跑到公园保安的值班岗亭前，他乔柳山就安全了。方国峰咕嘟咕嘟地喝着矿泉水，视线一刻不离乔柳山身上， 似乎看穿了乔柳山要逃的心思。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乔柳山心里咒骂着方国峰，脸上却毫无表情。他经过方国峰身边，走到书桌前坐下。现在他的手袋离自己只有半臂之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免引起方国峰的猜疑。乔柳山想到了利用他们俩之间那一层含混不清的感情关系，只要他们俩能够激烈争吵起来，他就可以借机在一切之下抓起他的手袋跑出门去，然后钻进对面那片满是芦苇的沼泽地里。就算方国峰追过来也很难追到他，反倒很可能让方国峰自己陷在沼泽地里无法脱身。因为乔柳山刚刚走过那片沼泽，知道哪里可以走，哪里不能走，而方国峰却一无所知，只能蒙头瞎撞，自掘坟墓。整整一瓶矿泉水被方国峰一口气灌了进去。乔柳山等方国峰缓了口气，便开始实施计划。他有意用邪腻的眼神和讥讽的口吻来刺激方国峰。要不要再来一瓶，给你灭灭火呀？你看你还真是气坏了，还真是气得嗓子冒烟了。呵呵，你至于吗？人家不就是学着你的样子玩了一把人间蒸发吗？又不是真的死了，或者是被别人绑架了。方国峰，你可不要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哦。方国峰气得一脸铁青。哼，就这么简单吗？就只是因为你想玩一把人间蒸发过过瘾吗？乔柳山反唇相讥道，当然不仅仅是过过瘾这么简单了，我就是想让你方国峰尝尝我当年的滋味。方国峰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哎呦，我说大小姐，可你现在的情况不同，我对你负有保护的责任，等你父兄醒来后，我得把你完整的交给他们，否则我方国峰就是失职。哈哈哈哈，哎呀，没想到啊，哎呀，真是笑死人了，你方国峰还知道责任这个词儿。哈哈哈，还知道世界上有失职这回事。今天你是怎么了？是铁树开花了，还是哑巴说话了？要不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哈，全球的互联网都关闭了吗？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王国峰满脸狐疑地看着乔柳山。珊珊，你没事吧？珊珊，你今天的样子非常反常，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让我很担心，你知道吗？珊珊，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藏在这里？王国峰，你也太可笑了，有你这么做人的吗？乔柳山一边说着，但是心里却在惊叹方国峰的眼睛太尖太毒，要是被这家伙看破心思，少不了会一通穷追猛问，那么他自己的那个大秘密就会保不住。于是他故意做出被激怒的样子。方国峰，我不过就是人间蒸发了二十几个小时，可是你呢？过去的几年里你一直都在人间蒸发，你知道吗？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里，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你是进了该死的监狱。哼，再说了，你凭什么要求我事事向你汇报？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方国峰的脸色很难看，这个话题明显是他方国峰的软肋。他无力辩解地说，哎呀，我从来都没变，我方国峰还是从前那方国峰，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不要拒绝我的帮助，我的大小姐。 真要命，方国峰眼神中某种熟悉的东西总是能够打动乔柳山，不知有多少次乔柳山就是被方国峰这种眼神俘虏了去。要是温情再起，要是诱惑得逞，乔柳山手中握有的那个惊天大秘密就不会大白于天下。这样想着，乔柳山干脆高声叫起来，像是在跟自己内心里的某种声音进行着抗辩。他的声音又高又激烈：呸，方国峰，你就省省吧你。我乔柳山不再是那种给块糖果就叫叔叔好的小孩子了，我也不再会听一个爱子就把自己的感情飞蛾扑火的给交代了，所以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摆出这副样子。实话告诉你吧，方国峰，我恨不得立刻结束我们俩之间这种莫名其妙的关系。一句话，我压根儿就不想再见到你，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蛋了。乔柳山说着，腾的一下站起身，抓起手袋就往门外跑。他看见方国峰脸色苍白，嘴角因为痛苦而颤抖着。珊珊，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冷酷的话来？珊珊，你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吗？啊！乔柳山本该一步就跨出门去的，他没有必要再回应方国峰的任何话，他的计划就要借着这个情境顺势逃走。但是鬼使神差的，他就转过身来狠狠地还击方国峰说：哈，对，这就是我的心里话，你听了很失望对吧？对不起方国峰，我就是要学着你的样子跟你玩一把人间蒸发。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消失，所以我就只好让我自己消失。哼，可你这家伙竟然跟踪我，你怎么不学着我当年的样子好自为之呢？我警告你方国峰，从现在起你离我远一点儿。你要是再跟踪我纠缠我，我就报警，我会让你看到，看着你这位翰林集团的副董事长斯文扫地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乔柳山滔滔不绝地说啊说的，既痛快淋漓又解恨解气，全然忘记了要尽快脱身这回事，忘记了方国峰带来的危险气息。直到方国峰满脸痛楚地走上来，伸出双手像是要抱住乔柳山，不，他是要抢走乔柳山的手袋，他早就盯上了那个 U 盘。乔柳山猛地醒悟过来，紧紧抱住手袋，一个转身噌的一下窜了出去。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哎，这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好。